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型报道西南采访方向团队的两位记者，我们新闻广播的田田和马俊，欢迎两位。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知道在抗战期间呢，我国的西南地区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重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西迁到这儿，崇山峻岭也成为阻挡日军地面进攻的一种天然屏障，而且这儿也成为国际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一个特殊通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使得在这儿的抗战非常的艰辛，这是日本军队重点打击的目标。这里有中国人民很多悲惨的经历，也有我们民族抗争可歌可泣的很多经历。今天我们想请两位记者一起来跟大家讲一讲他们的发现。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采访团队主要走过哪些路线，主要走过哪些城市。 我们这次的采访团队呢，一共是有4名记者，然后和我们的两位领导再加一名摄像。第一站是在成都，然后去到了重庆，第三站是在云南，然后最后去到了贵州的独山，这样的一个线路。在成都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采访的是抗战老兵，在重庆的时候呢，是对当时援华的一个苏联的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一个回顾和采访。另外呢，我们是采访了重庆历史上非常的创伤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庆大轰炸。之后呢，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去到云南的腾冲，在那里去采访当时的滇缅战场的一个情况。最后是在独山进行采访，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日军打到中国在独山止步，那是日军进中国山河的最后一寸土地 啊。 这样的一些。 这趟采访大致是多长时间呢？ 一共是用时13天。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用13天的时间把这些在西南地区的有关抗战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全都寻访一遍，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是一个不断的去回溯历史和让自己不断的去感受当时的这种战火纷飞的场景，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咱们就讲一讲在重庆的故事。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到重庆去了之后，我们是去到了一个叫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那个地方呢是在一片高楼大厦当中。其实当时如果不是那个重庆人防办的工作人员在那儿等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会错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当时防空洞的一个入口，现在看起来它就像一个大楼外面的一个壁炉一样，其实现在显得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当时呢却是很多人躲避空袭的这样的一个逃生的一个入口。 在这地方它有一个纪念馆，纪念馆陈列了很多照片，是陈列当时的这个被轰炸的情景。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作人员经过我们的这个要求，带我们真正的下到了这个隧道里面去感受当时这个隧道是什么样子的。隧道呢当时一共是有2.5公里长，但是现在呢就是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被封起来了，因为待会儿我会讲到的，在这儿曾经发生了一件惨案，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地道是封起来的，现在是被用作了重庆当地的这个轨道交通建设。但是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入口处下到地下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地道是当时是距离地面有大概10米深， 也就是说下到底下大概是10米， 对对对， 也就是咱们普通的楼房三层居民楼这么深， 对对对，大概这么深下到地下。其实我们下到地下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洞是没有灯的，然后比较阴暗和潮湿，就是我们去到重庆的时候大概5月份的时候下到地下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闷热的这种感觉。据当地的这个讲解员介绍，这个地方为什么现在把它辟成这个大轰炸惨案的遗址，是因为在1941年的6月5号，这里曾经发生了重庆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次叫六五惨案。六五惨案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日军飞机对于重庆的轰炸都是打一枪然后就走了，但是在当天就是6月5号当天呢，他们那天晚上是大概傍晚的时候选择对这个重庆进行轰炸。当傍晚的时候有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人都已经从防空工事里面逃到了家里开始准备做饭，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居民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们选择对重庆开始进行轰炸。然后当时因为空袭的这个警报响了以后，就很多人就逃到这个大隧道里面准备去躲避空难。但是他们当天日军在重庆的轰炸一共不见断的轰炸了五个小时。刚才我提到这个地道，其实我们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就有一种很憋闷的感觉，但是五个小时待在里面，而且是这种很黑暗的这种地方，你想像人内心当中的这种恐惧以及当时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副作用。后来呢因为轰炸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活活给憋死了。然后因为轰炸时间很长，很多人发生了焦虑，然后就发生了踩踏。当时在这个隧道里面一共是死了2500人。我印象很深，在那个隧道里面我问抢解员，我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不是当时是尸骨遍地，他说确实是这样的，当时就整个尸体就感觉像叠罗汉一样的叠在隧道里面。而往往呢很多人都是一家一家，就是老老少少携家带口的在里面躲避，所以可能死的人都是一家一家人，非常惨。 那个防空洞的那个空间大概给大家形容一下。 那个防空洞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它整个大的一个格局，我们只能在洞口看到它的一个状况，大概这个洞口的高度应该有个4-5米。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就是当时这个地洞里面躲了，他说那天一共是有7000多人在那个隧道里面躲避，所以整个这个人口密度是非常大的。 这个防空洞是当时重庆比较大的最大的， 对，这个防空洞是当时重庆最大的一个防空洞，也是当时的政府为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安全修建的这种生命的防线。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生命的防线因为日军的持续不断的轰炸变成了一个生命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绞杀机。 我们这两天在看到当时的历史场景的时候，当时记录下来历史画面的时候，在新闻报道中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无差别轰炸。不管是军事目标还是工业目标还是平民目标，都是无差别的同时进行轰炸。在这方面你在现场有怎样的发现吗？ 是这样，就是除了这个遗址之外呢，我们在重庆还有幸观看了现在解密的这部片子叫做苦干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它完整的呈现了整个重庆被轰炸的一个过程。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片子里面有大概17多分钟的时间就是轰轰轰轰隆隆的这种爆炸声，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就整个渝中半岛都是在一片这个浓烟火海之中的。可以想象日军的炮弹当时是没有针对任何的这种军用设施，是针对的平民的这样的一个轰炸。而据我在当地对于专家的采访来说呢，他是讲的就是当时重庆因为很多人住的这个房子是用竹子和篾做成的，而且日军开始投的是炸弹，就是后面投的是燃烧弹，投燃烧弹的目的就是有意识的去让你的房屋变成这种灰烬。但是因为都是大热天房子都被烧了之后，很多人都是无家可归。在这个纪录片当中也是可以看到很真实的当时这种情形的呈现。 我们前面也说到，就是当时的重庆对于全中国来说，对于全中国抗战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所在地啊，所以说日军才实行这种无差别的轰炸。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到当年在这座城市生活的现在依然健在的老人，或者说他们的后代，不知道就是这种意图非常明显的这种轰炸，对当时的人的生活和对他们的心理有没有起到就是敌人想要起到的那种震撼性的作用呢？ 当时日军对中国的轰炸，他其实想就是摧垮中国内心的这种防线。但实际上你在跟当地人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日军的轰炸摧毁不了中国人的那种意志。就是我们在重庆的渝中区，我们去到了一个老人的家，这个老人呢今年是有90多岁高龄了，姓陆，陆爷爷。他整个看上去精神非常矍铄，就是头发全白了，但是思路很清晰。他讲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他是在重庆的涪陵，当时呢他是看到整个飞机炸弹投下来以后，我觉得他形容非常深刻的一点是在于，他说整个江面上全都飘的是死鱼，可见当时这个炸弹该有多多。他就跟我们讲，就是说当时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轰炸，但是重庆人其实对于这种轰炸的这种状态是有一种安之若素的感觉，大家都会非常从容的早上起来去把这个粥给煮好，然后看到防空警报拉响。当时重庆的防空警报很有意思，就是升起来一个红灯笼的时候，是表示日军的飞机距离重庆还有2个小时，从武汉机场刚刚起飞，升起两个红灯笼的时候是1个小时，要赶紧走了。在这个时候人们才非常有秩序的拿着自己的细软去防空洞开始躲警报，而这样的一个事情都变成了当地人的家常便饭。除了这个老爷的讲述，其实在这个我刚才提到那部电影里面也有很深刻的一个表达。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路上虽然倒是都是残垣断壁，但是还会有欲炸欲强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在日本人轰炸过的这个炮弹形成的大坑里面，因为里面有积水，他们会在里面玩打水仗玩游戏。然后你会看到有些消防队员急救车都是在各司其职，就是只要有火的时候就赶紧去救火，有人的时候赶紧去救死扶伤，非常有秩序的这种状态。我们当时采访的一个当地人，他也跟我们说，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民谣，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让你龟儿子炸，不论你怎么炸我就是不怕，顶多不就是送命嘛。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去到了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呢当时是在红岩村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搬那儿去呢？就是因为日军的多次轰炸，然后后来是被迫搬到那个地方去的。然后在那个办事处里面发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呢是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一个合影。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照片，就是因为在一次轰炸当中，这个日军的炸弹是投到了这个八路军办事处前面的这个山上，炸出来一个大坑，然后这个办事处的墙呢也是发生了这种垮塌。然后周总理就非常气愤，然后让工作人员专门给他和邓颖超在这儿拍了一张照片。为什么呢？他是想表达就是说不管你怎么炸，共产党人都是炸不走的。然后这种精神也是被这个刚才我说纪录片的拍摄者斯科特被誉为重庆不死不死的重庆，他也把它称作说就是中国人不可战胜的秘密，就是在于中国人这种苦干的这种精神。 其实在这种敌人的重压下，各种各样的个体他们的反应，这些故事我们也听过一些。但是马军这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种井井有条这样的秩序，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其实这种秩序是整个民族和当时生活在那儿的人他们的一种斗志一种意志的体现啊。 就是因为我的这一部分主要是在云南腾冲，当时其实我们在后来的采访中叫专家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个整个云南的这个滇缅战场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整个云南的这个战役都是围绕着一条滇缅公路开展的，因为当时在日军侵华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沿海的港口它事实上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运送这种抗日的物资了，那么滇缅公路是当时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资从缅甸运进中国内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整个滇缅战场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保卫这条公路和争夺这条公路而展开的。那么当年在日军把它这条公路占了之后呢，日军是打到了这个怒江以西，然后当时中国军队是炸掉了怒江一座桥叫汇通桥，中国军队驻守在整个怒江以东，两军等于说是隔江相望，这样持续了 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到了一个叫松山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位于怒江以西。当时日军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把整个这样一个普通的山头塑造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工事。我们当时在这个整个松山的现场可以看到，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说是这个地方有很多战壕，我们就不知道说战壕，就你只能看到勾勾条条的。然后，但是你到现场之后，你才发现它在那个山上那些树丛当中都是挖的一条条的沟，它看上去是沟，但事实上它是有规划的。比如说，它的日军的士兵可以从半山腰上的一个小村子一直走它的各种各样的战壕，走到最山顶上的地堡当中。它还整个的山上有那种很宽的那种装甲车可以行进的路，它的所有的物资都可以从半山腰的村子里面直接运到山上去。当时它有1000多名日军驻守在这个山上，它的日军根本不用下山就可以在山上完成所有的它的这个生活和它的防御的攻势。那么当年在1944年中国军队在反攻的时候，当时中国军队是强渡怒江，从松山下面仰攻上去，当时日军已经把它建成成一个防御要塞了，它是从上向下看的。其实我们在山上可以看到，从上向下看的时候是一览无余的下面，所以中国军队当时他们用抗日老兵的话说，就是用人肉当作盾牌，一米一米的向上推进的。因为他日军在建设这个要塞的时候，他其实是很讲防御的一个布局的吧。专家告诉我们说，叫做他所有的机枪的射程都是算过的，他整个的山的冲向这个怒江的这一面是没有死角的，只要你上来机枪就可以扫射到你。而且当时我们采访到的是一位抗战老兵的这个后人，因为当时这个抗战老兵有113岁，他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的后人也是跟我们讲说，是当时战争也是特别惨烈，当时正好攻打松山的时候是一个夏天，就跟6月份这样的一个季节，雨季在云南是很难过的。但是中国军队当时这个条件也比较差，所有人都穿的是草鞋，说这个军队去上战场之前第一件事先学的是你怎么编草鞋，你自己要学会这个技能才行。但是这种草鞋呢，你在上山的过程中可能你用不了2-3个小时你就坏了，所以当时中国军队很多都是赤脚上山的。而且我们在采访专家的过程，他也给我们回忆了一个细节，说是当时其实因为那是在崇山峻岭当中嘛，其实物资是跟不上的，日军有他的装甲车可以运上去，但我们其实没有，所以当时物资非常少，有100多人的连队，一天只有5斤大米的供应量，用这5斤大米做一锅那个米，其实说是粥，但你捞上来一碗全是水，根本就看不见几个米粒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国军队就是吃着这样的饭，穿着这样的草鞋，一米一米的向上推进，最后把松山打下来的。当时我们采访那个抗日老兵，他的那个儿子跟我们回忆了一个细节，说是他这个抗日老兵其实是一个军医，他平时是不用冲在最前线的，但是他每一次战役之后，他都要上到战场去检查战场的情况，看有没有伤员进行一个治疗。他有一个上司，大概有30岁的年龄，然后这个上司本身身体不太好，在有一次战役之后，他就这个老人叫傅新德哈，这个、老人就上山去查看，结果他就发现他的这个上司已经牺牲了。当时他牺牲的时候，嘴里还咬着一个日本兵的耳朵，在当时那个山头上，这样和日军撕咬而死的这种情况的人有80多对。所以说就是松山当地有老人说，1944年发生的战争到1950几年的时候，整个松山的一面山上都不长树，寸草不生，对，就到50几年之后才开始长树。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一寸河山一寸雪，就是形容松山场战役。 其实我们作为后来人可以想象，1944年已经是非常接近胜利的时候，越是这个时候付出的代价越要更大。 当时其实这个松山战役它是全国抗日大反攻的一个，等于说它是时间是比较靠前的嘛，等于是松山战役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滇缅公路上，它是一个制高点，当它的这个夺取了松山之后，等于它是打下了整个滇缅公路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而当你把滇缅公路打下来之后，来自缅甸的来自盟军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的运进中国内陆，给中国内陆的抗日大反攻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 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 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7月7号的时候整个抗日战争发起于北京卢沟桥，但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日军侵华的这样一个步伐到底是终止在哪里的。其实它是终止在贵州省的独山县这样的一个地方，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的独山县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独山县当年的这个遗址的时候， 它有一个标语写的是始于卢沟桥止于申河桥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中国军队炸毁了这个申河桥，使得当时是一个山涧嘛，使得日军没有办法再向前推进，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日军再也没有踏入中国更深一步的土地。 我觉得他那个 是大家印象中的贵州那种崇山峻岭的那种地形， 是一个山地，也能看到就是山涧之间的那个申河。 其实那个当地贵州那个确实是崇山峻岭，我们在从贵阳去到这个独山的一路上大概有2-3个小时的车程，一路都是在盘山公路上各种就走，而且在那个当时那个遗址当地的时候也是，我们当时说这个为什么叫申河桥啊，后来我们看到了那条河的时候我们就懂了，因为那条河非常的深，它是两个这个峭壁中间 深V字形 的这个峭壁中间的一条河水，所以当时也是就炸毁了这座桥，然后让日军无法再向前行进这样的。 其实除了就是中国军队在那里的驻守和这个反抗以外，在那里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还有就是当地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奋起的反抗，就是黔南地区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水族，然后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然后我们在那个纪念馆里采访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自制的刀具，然后包括有一些自己农家的用来平常的农作的这种工具。但是蒋景云说，这些工具都是他们用来对付鬼子的这样的一个战斗武器。他还讲到，就是在当地有一些就是少数民族的人会自发的组织，比如说大刀队，然后跟鬼子进行周旋。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全民族都在抗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的深刻。 我们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纪念7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再过一个1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寻访到的参与过或者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就几乎没有了啊。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刚才也介绍到，也接触到一些老兵，一些老的居民啊。除了前面举到的这例子，还有哪些人，哪些特殊的采访对象给你俩留下印象深刻的呢？ 是这样，我们在云南的采访，除了我们提到刚才去到嵩山之外呢，我们还去了就是腾冲。腾冲在当时呢也是一个边塞要地吧，当时腾冲城的整个城墙是用火山石垒成的，非常的结实，所以当时中国军队在大反攻的时候重新攻打腾冲的这场战役，后来也被日军称为是腾越玉碎，就是被他称为就是最后可能是打到全歼日军这样的一个场面。然后当时我们是采访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已经是93岁了，但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老人的身体非常的好。 这个老人当我们进入他的这个房子去采访的时候，他开始在2楼看到我们了以后，就基本上是飞奔走下楼梯，然后他 90多岁的老人 他的头发是那种银白色的，但是他面色红润，腰杆挺得笔直，就是说你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军人留下的痕迹还是非常的深的。 他现在是务农是吗？ 没有，他是当老师，是在老师的这个任下退休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个屋里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锦旗，还有很多人送给他的一些就是纪念抗战的一些纪念品。 当时他还给我们讲到，说是打腾冲的这场战役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惨烈，因为他当时也是因为腾冲城刚才我们也提到他是用火山石垒成的，所以那个城墙特别的结实。然后呢当时中国军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想攻进城去，于是他们就包括用了什么搭梯子呀，然后包括用机枪扫射等很多方法都攻不进去。最后呢就是在很多天的一个情况下，后来是在盟军的一个帮助下，盟军用飞机在上面攻，然后上面去一波飞机，然后下面中国军队跑到那个城墙脚底下开始挖那个城墙，最后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城墙挖开了一个角才进到里面去的。但事实上到了这一步，腾冲城的攻打才刚刚开始，因为进到里面之后，日军已经在那儿驻守了2年多的时间，他已经把腾冲城也变成了一个他的要塞，他当时在城里守在他的每一个那个民居里面，等于是，然后最后中国军队也是一米一米向前推进，最后那真的叫巷战。后来有一句话叫做，整个腾冲城里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没有一片完整的瓦砾，腾冲城的每一片树叶上平均都有2个以上的弹孔。今天的腾冲城其实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其实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的那 那个当年战争惨烈的样子了。但是这样一座翡翠之城重新的这种涅槃重生吧，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个对比。 这个老人的讲述当中，他也曾经讲到自己曾经有过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他曾经和这个一个日本兵面对面拿着枪然后相对过，但是他说他当时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人特别爽朗。他讲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哈哈大笑，说他为什么能逃生呢，是因为日本人看着他了之后没有开枪，他就在日本人犹豫的时候赶紧跑掉了。而且他在讲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他非常的云淡风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把自己的生死就在很久以前都已经置之度外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才能有现在那种心境。嗯，重庆那地方其实我们有两个采访点，刚才讲到了重庆大轰炸，还有一个是库里申科的烈士墓。库里申科呢，他是原苏联的飞行大队长，在1939年的时候是随轰炸机大队然后来中国来援助抗日，但是他在1939年的10月份就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他才只有36岁。在重庆最漂亮的公园西山公园，它是一个临着长江的这样的一片园林，是1920几年修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园林，里面安葬着库里申科墓。而它呢都是在一片这个香樟树的环抱当中，而且整个陵园的建设非常具有俄式风格。据当地人说，当地人的这个少先队入队仪式，还有每年的这种清明节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去那儿去悼念库里申科。库里申科的后人也曾经来过这个墓，他对当地人这么完好的去保存他父亲的这个遗址，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 嗯，确实，就是你谈到库里申科这个，也让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对于飞虎队的故事是耳熟能详的。今年的这次采访的时候，我个人才了解到库里申科的故事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中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际交往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万州的档案馆第一次见到了库里申科当时的这个年轻时候的一个照片，他是站在他的这个座驾就达沙轰炸机前面的一张非常英武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刚刚来到中国，36岁，非常高大英俊。嗯，当地的这个讲解员郭讲是说，库里申科呢，据他的翻译说，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像中国北方大汉的这样的一个人，有人呢称他为张飞，就是性格非常的急躁，但是也非常的正直和善良。然后说他听说日本人无差别的轰炸中国人的时候，他曾经气得跳脚大怒，说明这个人的这种正义感非常的强。嗯，然后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我还能感觉到就当地人对库里申科一种非常深厚的情谊。怎么说呢，就是库里申科在1939年他是飞机迫降在长江之上，他这个迫降的过程，因为他当时率领轰炸机大队对于日本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机场进行轰炸，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战果。这样包括就日本当时有两个大佐都已经被他给炸死了，那次轰炸的成绩非常的理想，但是他在返航的途中是被日军的这个飞机围攻，最后不得不迫降在长江之上。当时他飞机迫降之后呢，有很多这个重庆人就自发的去打捞他。然后我要讲的是一个叫刘汉田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嗯，我们当时在那个档案馆里面看到了他的一个照片。这个老人呢，当时在库里申科牺牲的时候去参与打捞了库里申科，然后库里申科最开始是埋葬在这个重庆的太白岩，当时给他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而这个人呢也是参与了对库里申科的埋葬。在最后1958年的时候，库里申科墓是迁到了我刚才说的重庆的这个万州的西山公园，当时这个老人也是主动的去给他抬头棺。当时讲解员跟我讲这个老人的时候，说他抬头棺的时候就已经80岁高龄了，可以说已经是在他自己的暮年，但是他会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对自己当时心中英雄的这样的一个感激之情。他说为什么万州人会那么的敬仰他这个库里申科，因为当时万州确实也是被炸得非常惨。 你们两位作为年轻的记者，脚踏实地的走过可以说是我们两倍甚至三倍人之前经历的这场抗争，你们两位都有怎样的收获？ 说实话，抗日剧其实我们在以前在电视上也看过很多，包括一些电影什么的。你们真的没有踏上这片战场的这个遗址之前，你没有接触到这些老兵之前，之前看过和学过的东西只是课本上和电视里面的东西。当这个你亲自去看到这个老兵，他在给你 讲述当年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你当你站在嵩山的战场上，感受到那个千沟万壑的战壕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战争就像是就在你的眼前徐徐拉开，那几十年前的历史就在你眼前徐徐拉开，你才知道这个战争是对人来说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才知道今天的和平是多么重要的。而我觉得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吧，寻找抗战老兵这件事情其实对记者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四川采访的时候，我刚才也找到那个数据，就是四川它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抗战老兵救助协会嘛，就是他在抢救抗战老兵。因为抗战老兵现在年龄基本都在九十岁以上了，每年好像过世的都有几十位，好像今年到现在为止五个月已经过世了23位抗战老兵了。所以说其实你说是寻找抗战老兵，不如是抢救这段历史。你每接触一个这个事情，每跟他聊一次天，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吧，我觉得。 嗯，我想说的是，其实以前我们讲到抗日的时候，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抛头颅洒热血，但是真的这个词可能在你脑海当中只是一个概念，当你真正的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种非常痛彻心扉的一种新的认识。我要讲的是，我们当时去了滇西抗战纪念馆，当时进到这个馆里面的时候，它三面墙上一共是1001个钢盔，这1001个钢盔都是当时的战士所留下的，而当时在滇缅战场上一共有101000人，但这10万多人最后是只剩下了400多人，可以说有6万多人都是为了这个我们祖国能够逃脱日本的这种绞杀，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你对于这种真实历史的触碰，是一种非常让你震撼的一种感觉，同时你也会更加珍惜现在的这种和平生活，你更加感受到了祖国落后就挨打这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也更能够投入到现在的这种目前的这种工作状态中。你真的不希望再有历史再重演，因为不论对于城市来讲，对于人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和创痛。 通过两位记者的讲述，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感受到了这段历史对两位记者对我们的这种震撼。不因为这段历史过去多长时间，这种震撼力就有所下降。那么我也在这儿可以给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就是两位记者和他们的团队在整个寻访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音响资料和采访素材。那么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把他们编辑制作成特别节目，然后陆续的在我们的频率中播出。感谢甜甜和马俊来到节目中分享你们的采访经历，谢谢，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 听众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八月中秋还没凉，胜利阅兵国威扬，小桥流水桂花香，好好学习有思想，盼望民族富强，书写精彩华章，十年寒苦在书房，将来派上用场。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新闻书场，我是立新。赶周末了，给各位呢讲几段故事。什么事儿呢？就说啊，这个咱不能说天有不测风云啊，事实也如此。就生活当中呢，备不住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地方，一不留神，自己再不注意， 讲话疏于防范，备不住就有事儿，算是生活提示吧。那么这些年呢，咱们这个旅游事业相当发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老年人，这个退休了挨家待着，闲来无事呢，哎，喜欢出去走走，这是好事儿。但是有一节，您得千万注意安全，毕竟上岁数了。当然来说呢，包括旅行社呀什么之类的，他也有责任呢，多提醒多照应，不是吗？你看看，一不留神打官司了，不是吗？什么呢？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咱就不针对具体人和具体单位了啊，就这么说。有一位侯奶奶，头些日子一